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烟花余威还在，北京今明两天将会再迎大到暴雨。 京城京市香山道路护坡坍塌，导致老年公寓五人遇难。 京津冀地震预警网建设完成，具备震后秒级预警能力。 国内方面将关注南京疫情继续蔓延，累计感染人数达170例。 河南滑县为何发生漫绝，当地正在全力封堵。 今天的家事家宴说的是，帮忙不添乱，网红明星等非专业力量别给河南救援添堵。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9000例，创下疫情以来新高。 财经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10起刷单炒禁案，刷单手法曝光。 前沿科技，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吸入式新冠疫苗公布实验结果，安全有效。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打分存疑，肖若腾夺男子个人全能银牌。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说一说，台风烟花先后两次登陆已经完成，威力也减弱到了热带低压，但是它带来的风雨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受到高空槽和烟花减弱的低压外围云系共同影响，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将影响今明两天的早晚高峰。 今天凌晨6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晚上8点，本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市累计降雨量30到60毫米。密云、平谷、通州、顺义东部、朝阳东部、大兴东部等地将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点将超过150毫米，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30毫米以上。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说，预计此次降雨从今天早晨开始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强，今天下午到夜间降雨明显，明天夜间会逐渐减弱结束。这次的降雨量将呈现出东多西少的趋势，全市平均雨量可达到大雨到暴雨，东部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雨强预计达到每小时30到50毫米。 据预计，今明两天是风雨交加。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表示，这次降雨阵风风力大，降雨时平均风力为4级左右，阵风6、7级，东部地区阵风可达到7、8级。出门在外的朋友一定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方停留。 是，最近北京呢可以说是风雨不断。为了保障安全，在27号召开的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上提到，赋予基层一线相应的处置权限，如果遇有突发情况，必要时可以果断采取停工停课、地铁封闭等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呢，稍后我们会连线气象台的专家为您做详细解读。 如今呢，台风烟花还在缓慢北上，今天将登陆山东。对于烟花，很多朋友可能都想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散呢？对此，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莹解释说，烟花东侧的水汽补给啊，暂时还没有中断，加上我国东部地区地形平坦，也不利于烟花减弱，所以它的强度不会大幅度下调，基本上是缓慢减弱的状态。 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最近不仅是河南灾情，上海、浙江、安徽等多地的防汛压力都很大。 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表示，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预计八月底之前，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周学文介绍说，预计八月底前，南北各有一条雨带，其中北方雨带主要位于京津冀大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和辽宁西部。八月中下旬，这些地区有发生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可能。 根据国家气象台预计，后期可能还会有多个台风生成登陆影响我国，并有可能北上。前期发生洪涝的东北、海河、黄淮等地区的江河底水高，土壤饱满，在遇到强降雨，有可能会形成流域性洪水，还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 周学文强调，北方地区常年不来大水，干部群众防洪、防汛抗洪的经验不足，工程体系比较薄弱，并险水库、堤防险工数量多。目前和下一阶段防汛抗洪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继续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抓细抓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 说到最近的极端天气，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王志华表示，未来气候的新常态意味着现在发生的破纪录的极端事件会随着气候变暖成为经常发生的事件。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我们先来关注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7月27号下午6点半，海淀区香山老年公寓西南侧的道路护坡坍塌，泥土扎实进入院内，造成西侧阳光房和部分楼体受损。事故一共导致5人遇难，获救的7人当中有6人经医院检查处理后陆续出院，1人已经接受腿部骨折手术。目前灾害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灾害发生之后，属地的街道连夜将老年公寓其余人员妥善安置，同时海淀区有关部门迅速对全区范围内的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房屋和周边区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防灾害再次发生。区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镇已经组成工作组，安排专人做好伤者、遇难者善后和家属接待工作。 今后如果发生地震，大家呢有望通过电视、手机收到预报信息。昨天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45周年的日子。记者从中国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京津冀地震预警网已经建设完成，具备震后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 截至目前，京津冀地区新建改建地震监测站点共计1653个，全域平均台站间距为11千米，其中呢，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重点地区和地震多发区域的台站间距已经达到了10千米以内，台站的密度和以前相比有了质的提升。 为拓宽地震预警信息的服务面，针对行业用户，京津冀还建设部署了461套预警终端，主要分布在党委、政府、应急部门、重要企业和学校，还专门对雄安新区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赛区进行了加密部署。 针对社会用户，主要是通过有线电视、应急广播、网络电视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目前河北已经成功完成了雄安新区和11个社区市网络电视终端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测试，彻底打通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电视渠道最后一公里。北京、天津也正在同步推进。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支持鼓励无偿献血、强化宣传教育、规范采血用血、建立风险应对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06年，本市就已基本实现临床供血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2019年，本市献血量约134吨，居全国城市之首，献血总人次40.4万人次，其中常住人口人均献血率为18.7%，远高于全国人均献血率11.1%。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 随着本市医疗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全国各地来京看病就医人数不断增长，用血需求不断增加。”本市献血工作也面临献血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单位动员组织献血作用发挥不足，

世界和我们在一起。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于浩。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尤其是雨情哈。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位置，目前呢已经减弱成了热带低压。 嗯， 那么今天早上五点的地面图上显示啊，其中心是在江苏北部的徐州，目前已经靠近了山东境内。今天白天呢还要缓慢的北上，方向呢稍微偏东，未来呢它将进入到渤海一带。那么在其北上的过程中啊，会给北京带来比较大的偏东风，外围云系呢也会影响到北京。目前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但昨天夜间这个雨量不大，仅是小阵雨。今天上午啊同样是小阵雨，下午到傍晚啊随着偏东风的增强啊，尤其东南部郊区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出现，对晚高峰呢会有影响。 嗯， 主要降雨呢是在夜间，那么东部郊区将出现超过50毫米的暴雨，像大兴的东部、朝阳、通州以及平谷啊，个别地方有望的这个累计雨量啊，要接近或者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所以大家要格外的警惕。那么这些地方地是低洼啊，道路积水是避免不了的。另外呢，西部地区主要是浅山区的前部啊，像丰台、门头沟、石景山、海淀一带啊，由于偏东风的强劲，有些地方还会出现啊超过20毫米的强降雨，也要注意防范。 嗯， 这场降雨呢呈现啊西边小东边大的特点，到明天上午基本就可以结束，仅是东部郊区啊还有一些阵雨，影响有限。那么明天夜间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所以这次热低压的影响啊将告结束。你好。 嗯，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全工，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因此呢不适宜您外出登山和擦洗车辆。 嗯，再次提示大家，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外出要做好相应的防护。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 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9000例，创疫情以来新高。 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即将开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双方并非伙伴，而是对手。 财经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10起刷单炒新案，刷单手法曝光。 前沿科技，陈文院士团队研发的吸入式新冠疫苗公布实验结果，安全有效。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上南下西行成为游客今年暑期出游的主要方向。 打分存疑，肖若腾夺男子个人全能银牌。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来插播一下北京的最新疫情数据。根据北京市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北京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根据通报，这例确诊患者目前住在昌平区回龙观龙月苑二区，是昌平区生命科学园某保险集团的员工。7月20号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7月25号返京，7月26号出现发热等症状，7月28号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天确诊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我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这意味着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已经接替驻美8年的崔天凯，成为了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 来介绍一下秦刚，今年55岁的秦刚已经在中国外交系统任职30多年，期间曾3度赴英，历任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2014-2015年之交，新任时任新闻司司长的秦刚第二次卸下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转任礼宾司司长。2018年9月，秦刚履行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拉美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成为我国外交部部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副部长。 《华尔街日报》曾在报道中这样描述秦刚：风度翩翩，在外界看来，秦刚是一位善于把握分寸的职业外交官。有人认为刚猛而不失睿智是秦刚的特色。在2005年到2010年以及2011年到2014年两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秦刚常以连珠妙语化解提问者抛出的难题。 此前，崔天凯在辞别信中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做出选择。毫无疑问，新任驻美大使需要砥砺前行。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受到德尔塔病毒蔓延的影响，日本疫情日趋严峻。昨天，日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9000例，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东京都当天的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3000例，连续2天刷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东京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日本广播协会表示，目前东京的感染状况已经无法停止的在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京昨天新增的3177例确诊病例中，最多的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尽管东京都正处于第4次紧急状态，但是由于疫情长期持续，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已经产生了防疫疲劳，对感染新冠的恐惧感减少。 据报道，虽然紧急状态期间当地主要繁华地点人流量有所减少，但是呢，减少幅度却大大低于上一次紧急状态期间。夜间外出的人比较多，不少的餐饮店没有遵守缩短营业时间要求，一些地方依然热闹。 日本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表示，新冠住院患者和居家隔离的感染者都在增加，已经开始出现医疗资源紧张，大幅降低人流量和人际接触的机会，让日本全社会都有危机感，非常重要。 除了东京都内的确诊人数上升之外呢，奥运相关人员确诊人数的上升也是关注的焦点。近日，东京奥组委会透露说，本届赛事已经出现了多起违反新冠防疫政策的事例，奥组委已经向违反者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各国以书面形式提出严重警告。 报道指出，目前的违规行为主要以不戴口罩为主。根据防疫政策要求，运动员需要一直佩戴口罩，并且把自己与他人的接触限制在最小范围。警告显示，如果运动员违反规则，有可能被剥夺参赛资格或被罚款。 再来说一说，近日在东京奥运会男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多名运动员参加完游泳比赛之后出现了呕吐情况，因此呢，有人质疑位于东京湾台场地区的赛场海水遭到严重污染。 据新华社报道，奥运会铁人三项赛场就在入海口附近，而距离东京湾入海口大约6公里的目黑河经常会排出恶臭的污水。 根据日本的报道呢，造成东京湾海水严重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京的污水处理系统的陈旧。根据透露，东京的污水排放仍然沿用着100多年前建设的管道系统，雨水和污水根本就没有办法彻底分开。东京中心23个区80%的污水和雨水使用同一管道。平时生活污水会经过处理后才排出，但是遇到大雨，雨水就会混合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而东京地区每年降水丰富，因此水污染严重，也就容易理解了。 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赛场位于东京湾最靠近市中心的地区，因此呢污染最为严重。东京奥组委曾经考虑将赛场移到远离市中心的横滨水域，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的拒绝，因为联盟认为台场的赛场以东京标志性的彩虹桥为背景，有利于项目的推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东京奥组委在赛场水域设立了3层过滤系统，以便将排污口与赛场隔离。有报道说，这套系统的防污效果也值得怀疑，因为如果遇上大风大浪，那就更是形同虚设。 除了水污染，东京奥运会还出现了食物浪费的问题。当地时间27号，日本媒体报道说，在东京奥运会的主会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大量工作餐没有被食用就遭到丢弃，日本政府当天承认确有其事。 据报道呢，东京奥组委每天配送的工作餐数量与实际食用人数对不上，多出的大批盒饭呢发不出去。尽管没过期，但是如果不在过期前处理掉，又会有新的盒饭就到货了。参与生产的人不会想到食物竟然以这种方式被丢弃，实在是令人痛心呢。 对此，东京奥组委承认，奥运会食品供应和配送追求可持续发展。不过，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志愿者人数大幅减少，但供餐的数量却没有做相应调整。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表示，有关食品浪费的问题，下单和收货的数量理应适当，他们会努力改善这一情况。 再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昨天上午9点，韩朝通过西海地区军事通信线路顺利进行了早间例行通话，但是东海地区军事通信线路还在解决技术问题。 韩国统一部表示，韩朝之间虽然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恢复对话是重启通信联络渠道后的第一要务。韩国将向朝鲜提议讨论搭建视频会议系统的问题。 据报道，韩国统一部已经于今年4月在位于首尔市三清洞的南北会谈本部打造了视频会议室。韩朝举行视频会议也不存在技术方面的困难。统一部介绍表示，只要双方使用现有光缆连接彼此的视频会议室，就不需要担心兼容性和安全问题。 同时，统一部还制定了疫情时期线下会谈方案，包括根据疫情形势调整会议规模，分离韩朝与会人员的进出路线，扩大会议桌间隔，设置防疫站点，简化会议流程等内容。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俄关系。当地时间28号，美俄战略稳定会谈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这次会谈是6月份美俄高层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之后，双方的又一次线下会谈，这意味着美俄峰会共识的落地。 此前，拜登和普京在6月16号的峰会后发表了美俄总统关于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声明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将展开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为未来的军备控制和降低风险措施奠定基础。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俄罗斯谈判，随行的将会是新任命的美国军备控制高级外交官詹金斯。俄罗斯外交部说，俄罗斯代表团将会由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率领。 美联社报道说，美俄战略稳定会谈正值双方卷入武器系统、网络攻击、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被指干预美国选举等各种争端之际。 对此，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教授表示，如何控制核武器、是否达成新的战略武器削减和控制条约，预计会是这次会谈协商的主要内容，同时包括关于重大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磋商。 而就在双方即将会谈之际，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并不是伙伴，而是对手。佩斯科夫指出，尽管普京已经多次表示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意愿，但截至目前，俄美没有伙伴性质的方案或关系。 对于俄美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晤，佩斯科夫表示，不应过度的沉溺于幻想，夸大俄美领导人会晤的所谓日内瓦精神。俄美领导人的会谈是有益的和有建设性的，同时也是双方在有着严重分歧点领域的直接对话。双方在网络安全和战略稳定方面进行接触，这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日内瓦峰会是双方进入关系伙伴或者是联盟时代的门槛，那就是不明智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兵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听众朋友，主持人早上好。 好的，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美元对主要货币呢，最终还是收跌，指数报在92.26。近期呢，我们看到美元呢还是维持了一个强势的震荡，受到这个全球宏观经济啊，包括这个疫情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呢是有所增强。那美元呢作为一个避险资产，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公布的例如消费者信心啊这些数据啊都比较良好，通胀呢在抬升，也为联储呢下一步缩减刺激政策呢敞开大门。也一定程度上呢辅助美元走强。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指数已经攀升到这个2年的阻力线的上方，那后续呢我们是谨慎的看涨。那上方目标呢我们看在94.40。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欧元对美元昨日呢则是上涨，最终收报在1.1846。那在许多央行都在考虑缩减量化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措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欧洲央行仍然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延续一个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是让欧元承受了一些压力。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欧元在目前的位置下方存在一些技术支撑，我们建议投资人呢还是暂作观望。如果欧元成功下破1.1750的话呢，可以考虑顺势做空欧元，中期目标呢我们看在1.13附近。主持人。 好的，那请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元对日元的情况。 好的，美元对日元昨天呢是小幅的上涨，收报在109.90。那作为一个典型的低息的避险货币啊，我们看到日元受风险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自疫情引发这个美元现金的全球避险策略以来，那日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属性呢是一度被削弱。那其表现呢，我们看到与美元的走势联系更加的紧密。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对日元呢已经成功的站上一个5年的阻力线。那后市呢，我们谨慎的看涨，首关目标位呢我们看在112附近。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78.25，加拿大元是515.66，瑞士法郎是710.11，欧元是767.41，英镑是901.40，日元是5.9147，美元则报在649.29。主持人。 好的，感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1年度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典型案例， 网络虚假宣传片第二批，直播带货当中的虚构关注度流量，通过虚假交易拍 A 发 B， 通过雇佣专业团队刷手帮助刷单炒信，以及通过寄空包刷单等十起刷单炒金案被曝光。 近年来呢，流量变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带动了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导致通过作弊方式刷流量、刷评价的这个刷单炒信行为日益花样翻新。 对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检查，加大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组织专业团队利用网络软文、网络红人、知名博主直播带货等方式进行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3128件，罚没金额2.06亿元。 昨天，中消协发布2021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521976件，同比下降7.04%，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5亿元。 其中，食品安全、特斯拉事件引发消费者对汽车安全的广泛关注，房屋装修不省心，校外培训问题多，跨境维权不畅通，美容消费乱象有所抬头，旅游消费纠纷比较复杂，线上金融陷阱多，预付消费风险大等成为投诉的热点。 国家能源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上半年能源形势。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稳定，能源需求持续高涨。数据显示，进入二季度，全国能源消费增速比一季度略有回落，但煤电气消费均快速增长，淡季不淡新特征明显。 能源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能源消费增长意味着经济扩张，反之意味着经济萎缩。以电力消费为例，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6.2%，比2019年同期增长15.8%。工业是拉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动力。 接着我们来关注股市。昨天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惯性大幅低开，宽幅震荡之后开始反弹。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0.58%，报3361.59点；深成指，跌0.05%，报14086点；创业板指涨1.61%，报3284.92点。两市908家上涨，3422家下跌。两市成交总额12700亿元，较前一日大幅的减少2642亿元，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在板块方面，银行股扛起了护盘大旗，医药生物板块的走高直接带动创指走强，国防军工领跌，农林牧渔板块继续深度调整。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来看的话， A 股市场有止跌企稳的迹象，成交量仍旧维持在万亿规模上方，那么预计短期市场将会在当前位置反复的震荡企稳。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河南遭遇罕见特大暴雨，郑州等多个城市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交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平台功能和枢纽作用，把支持河南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放在突出位置，助力河南市场主体恢复发展。 深交所的措施共有六条，包括暂免收取注册地在河南的上市公司2021年上市初费、年费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服务费，减轻河南上市公司的负担，引导深市上市公司和会员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等。 另外还有开展走进河南上市公司等专题活动，增强投资者对河南上市公司的信心，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赠防汛救灾资金1000万元，全力支持河南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等等。 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昨天在重庆举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在大会上举办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会，介绍2021年服贸会的活动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 今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行，目前呢，北京已经征集中智、北京外企、城通人力、 还有科瑞国际、智联招聘、 BOSS 直聘、易才等七家北京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加展览展示。目前的本市已经向参展的七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征集了55个签约项目，签约金额达5000多万元。 据了解，北京的服务业增加值目前已经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80%以上，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的1/5左右。北京地区共有各类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600余家，从业人员50000余人。 财经资讯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超时、高额罚款、规划路线不合理、权益难以保障等多重问题将有望不再困扰外卖骑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文件，保障骑手权益，美团、饿了么都回应将坚决贯彻落实。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消息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完善平台派单机制，优化配送路线，鼓励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等内容。街头采访中，外卖骑手们表示， 骑手都干这个都不容易，早上5点多开始跑，跑到晚上9点10点，还挣300多块钱，肯定要有五险嘛，那个多好。 3公里以内基本上都是45分钟，不可能说接一单就送，肯定接个7个8个的，完就是上下出他慢就耽误事儿，超时了要扣钱吗？ 有时候你要派单，他转一大圈让你收，超一单12分钟之内扣2块，超过20分钟扣6块，闯红灯、逆行就因为时间太紧。 外卖平台美团对此回应，此前已经开展多轮调研，美团骑手软件新增了订单改派和出餐后调度功能，能够优化平台派单机制，保障骑手在出餐慢、出餐不稳定等场景下的工作体验。此外，美团外卖正在探索平台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试行办法，接下来将坚决贯彻和落实指导意见，继续积极改进，在劳动保障、配送安全、骑手福利、骑手体验提升等多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外卖平台饿了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坚决拥护并认真遵守意见要求，围绕骑士安全、健康、收益保障等方面进行方案制定，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落实。目前骑手职业伤害保障等相关工作已在紧密筹备中。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教授认为，这份指导意见就骑手的集体协商和职业安全保障这两项关键问题进行了说明。 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各地方肯定会紧锣密鼓的出台地方的法规和地方的政策，职业伤害保障怎么解决还要因地制宜，更多的应该发挥社会自治的力量来实现，需要建立一代表这个行业的组织，那么和平台开展集体谈判，就工作时间、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包括对工作时间、对工作强度的控制进行协商，确定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先来说一说疫苗领域。根据科技日报昨晚的报道，7月26号，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领衔研制的雾化吸入用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在著名的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传染病》发表临床研究数据，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新冠疫苗黏膜免疫临床试验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雾化吸入接种疫苗安全性好，没有肌肉注射局部不良反应。雾化吸入呢，只需要使用1/5剂的注射肌肉疫苗剂量，细胞免疫反应水平就可以与1剂肌肉注射相当。肌肉注射疫苗之后，采用雾化吸入加强免疫，可以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那这个雾化吸入用疫苗呢，与目前这个批准上市的肌肉注射疫苗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接种时采用雾化吸入的方式。这疫苗的制剂、处方、包装形式和生产设施等与肌肉注射用疫苗完全一致。同时呢，雾化吸入还能够显著提高已经注射疫苗人群的多重免疫效果，抵御新冠病毒的变异，适用于大规模人群推广使用。 据了解，这项临床试验于2020年9月在武汉启动，由军事医学研究院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共同主持研究，目前正在有序推进2期临床试验。接下来，科研人员将继续与时间赛跑，积极申请这项疫苗的紧急使用。 中国科协昨天举办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闭幕式，抗疫、疫苗研发等成为本届年会关注的一大热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福分享了疫苗研发创新带来的启示。 高峰表示，我国的新冠疫苗研发站在了全球第一方阵，目前已经有七款国产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或开展紧急使用，类型包括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等。 随着疫情的发展和疫苗接种的推进，一些变异毒株也不断出现，这让外界对于疫苗能否防护变异病毒产生了疑问。高福表示，疫苗可以提供基础免疫，减轻疾病负担的效果依然非常明显，能够有效预防感染、防发病、防传播、防重症和死亡。 另外，在昨天的闭幕式上，中国科协还发布了十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十个对工程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工程技术难题，并首次发布十个对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产业技术问题。 其中包括：地球以外有统一的时间规则吗？大脑中的记忆是如何产生和重现的？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影像多病种识别并进行辅助诊疗？如何实现面向大规模集成光芯片的精准光子集成等问题上榜。 2018年以来，中国科协组织全国学会等科技共同体四年共评选发布了130个问题难题，对于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明确科研方向，聚焦关键核心问题，极致攻关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我们来关注，8月6到8号，2021世界 5G 大会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呢，以 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包括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技术设计接榜赛等等。 据报道，本次大会将吸引上百位专家、国际知名嘉宾，例如数字经济之父唐泰普斯科特、乌赫泉、张伯礼、潘建伟等近20位国内外院士专家将在本次大会上发言。 展览将汇聚三大运营商等知名企业，还有一些非常具有观赏性和互动性的项目，例如说华为和图，包括了文旅、商圈、园区、交通枢纽等典型场景，展现了通过 5G 实现从纯虚拟到虚拟和现实混合再到可交互的应用场景。还有中国信科的 VR 虚拟驾驶体验，展现全新车路协同技术的超现实驾驶体验。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推动共建共享基站超过40万个， 5G 终端连接数达3.65亿。2021世界 5G 大会参会参展报名通道正在开放中，详情可以关注大会官网。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袁超英传承老味道烤鸭仪式员。袁超英，北京嘉里大酒店区域京菜总厨，中式烹调师及技师，荣获中国饭店业协会授予的中国烹饪大师称号，北京烹饪协会授予的2015年度北京餐饮十大名厨称号，获得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选术活动中式烹调师挑战赛第一名。袁超英，北京人，烤鸭手艺在京城自认第二，他的烤鸭手艺是业界公认的传统制作技艺，能受到食客的追捧是因为用心，从选料、清洗、制坯、风干、上糖色到进炉，袁超英守住每一道工序，绝不将就糊弄。北京烤鸭一般45分钟出炉，他却要烤70分钟，为的是让油脂渗透到鸭皮与鸭肉中，一板一眼中透着对老味道的炙热情怀和对老一辈的尊重和传承。面对业内老派做法的质疑声，他依旧守住自己，因为食客的喜欢是他最大的满足。他还曾多次前往日本、德国、法国等地进行餐饮文化交流，展现传统北京烤鸭的风味。悠悠40载，不变烤鸭情，已年过花甲却宝刀不老的袁超英说，要活到老干到老，传承京菜老味道，让北京烤鸭四方飘香。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哎呀，一得儿喂， 哎呀，一得儿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食品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四号就郎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中国在第一战取得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旅游资讯。暑期呢，往往是避暑游的高峰期了。那市民出游呢，多选择南下、北上或者西行。但是因为近期的南京疫情、江浙台风和河南水灾，市民的出游选择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暑假出游又有哪些特点？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地市民出游还以周末京郊避暑为主，像密云、怀柔、延庆，在周末都会迎来大批的自驾游客。为此，当地也都在不断地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尤其是丰富夜游产品，让游客不仅游在当地，也能够吃住在当地，娱乐在当地。比如说延庆八达岭景区推出有夜长城项目，白天外地旅行团返程后，市民朋友可以在凉爽的夜色中登城，欣赏夜光聚龙美景。在怀柔区，多家景区还联合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推出了夜游线路，游客乘坐巴士可以在雁栖湖夜游，欣赏金碧山水的景色，晚上九点多返程。境外线路来看，北京游客贡献了河北一半左右的游客接待量，是河北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地，尤其是河北北部的承德、坝上地区是北京市民夏季避暑的经典目的地。从怀柔方向出京，往玉道口的国家一号景观公路沿线有不少免费的打卡点，七八月份沿途景色秀丽，夜间气温20多度，非常凉爽宜人。另外，因为疫情原因，不少人难以出国旅游，地域面积广大、民族风情独特的西北地区就成了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马蜂窝数据显示，新疆喀什、伊犁、阿勒泰以及青海的青海湖环线、甘肃敦煌嘉峪关等地持续位列旅游热度涨幅最快榜单。当然，近期的出游热点肯定离不开福建泉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泉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而成为世界遗产将对景区和目的地的知名度有较大影响。像2018年下半年，贵州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景区当年接待游客量就突破100万级，也可以预见泉州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不少游客打卡的目的地。 旅游资讯方面呢，我们再来发布一个提示。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由于这两天北京的暴雨天气，香山公园属于涉山涉水景区，为了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按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通知，公园昨天临时关闭，开放时间将视降雨情况确定。已经购买门票的游客可以按原渠道进行退票。 每年的七八两个月份，北京重点火车站地区呢都会进入到传统的暑运阶段，客流明显提高啊。借着旅客对道路不熟，个别人呢也动起了歪心思。北京市城管执法局重点区站分局啊，昨天呢通报了一起篡改发票、多收乘客费用的出租车违法行为。 据乘车人王女士描述，7月13号晚上11点左右，在北京西站下高铁后，乘坐一辆黄绿色出租车到西单。这个车的司机呢，全程没有使用出租车计价器，而是使用自带打票机，自行输入乘车信息打票，并且通过支付宝向王女士收取了车费80元。 王女士呢，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当场向出租车司机提出异议，而是选择下车之后拨打了12345热线进行投诉，并向城管执法人员提供了乘车发票和支付记录截图。 据执法人员介绍，这个路程啊，实际不到9公里，一般的车费只需要25元左右，就算是在夜间11点之后打车，一般的车费也就30块钱左右。而乘客拿到的发票上却显示运行里程25.4公里，司机多收取了实际2倍左右的车费，侵害了乘客的合法权益。 7月16号，涉事司机刘某和出租车公司经理来到了执法大队接受问询。在执法人员出示乘客提供的照片证据，并对车辆进行检查之后，司机刘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主动退还了王女士的80元车费。 这位王女士还真是不错哈，能够有这样的维权意识，而且呢还很好的保留了证据。据介绍，司机刘某的行为属于在专用收费凭证上弄虚作假，这一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7月23号，重点战区城管执法人员依法对刘某实施了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奥运赛程啊。昨天呢，中国代表团收获三金一银两铜六枚奖牌。昨天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创造历史。 在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由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05秒13的成绩夺得第一，拿到金牌，并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这是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后时隔13年再次在这个项目夺冠。同样是赛艇，在昨天的男子双人桨决赛中，中国组合获得铜牌，这是中国赛队在奥运会上首次斩获男子项目的奖牌。 在跳水赛场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两位新人王宗源和谢思阳以总成绩467.82分一路碾压拿到了冠军，这也是跳水梦之队在东京的第三金，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的第11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项目是5年前里约奥运会跳水队唯一丢掉的金牌，今天呢被咱们中国队又重新夺了回来。 同样是梦之队的举重队昨天也为中国拿下一枚金牌。在昨天的举重男子73公斤决赛中，石志勇以绝对优势轻松夺得冠军，以364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他在2019年世锦赛创造的世界纪录，这也是东京奥运会举重赛场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嘛，在昨天的篮球赛场上同样创造历史，在女子三人篮球赛的铜牌赛当中，中国队以16-14击败了法国队，夺得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枚奖牌。 当然了，昨天的赛场上也有遗憾啊。昨天晚间大家都在争议这个话题，北京小伙肖若腾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很多人说这枚银牌胜似金牌，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裁判的打分，有一些压着中国队打。其实，在男子体操团体的决赛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苗头了啊。其实，可能本身大家也会想到，会不会在男子个人团体这个个人全能赛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哎呀，果然让人感觉有一些不舒服。而且呢，昨天呢还有媒体有报道说啊，就是关于这个扣分，说肖若腾未向裁判示意被多扣了0.3分。哎，目前关于这个分数，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不太懂这个是不是比赛的一个具体的打分那个评判标准啊？那这个是一个失误呢？还是裁判多在意了一些内容啊，希望有专业人士能够做一些解释。在这个比赛当中，因为裁判打分引起了争议，我们在前方的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也采访到了肖若腾，来听听他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是肖若腾首次参加奥运会，一枚银牌对于肖若腾来说，这个结果心情很复杂。 那肯定是比较复杂，因为银牌高不高兴？高兴，全世界就一个第二，那谁不高兴，对吧？但是也同样非常想拿金牌，但金牌也只有一个，反正做了各种的思想准备吧，但是我对于我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 7月28号，肖若腾闯进了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肖若腾、孙伟、俄奥代表队的纳戈尔内以及冬奥组小将桥本大辉分在了同一小组，成为争冠热点。比赛设计为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首轮比赛，肖若腾得到了14.700分，位居前列。第二轮，肖若腾以流畅的动作完成了鞍马比赛，14.700的分数。第三轮是吊环，虽然不是中国选手的强项，但肖若腾依然平稳地完成了这一项目。第一个上场的肖若腾拿下了14.533分的分数。第四轮的跳马比赛中，肖若腾在本组中最后出场，肖若腾也取得了14.700分，但在本轮桥本大辉的一只脚踩出了垫子外，依然获得了14.700分的高分，其中完成分达到了9.2分。赛后肖若腾表示，决赛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困难准备。 他就是有伤，就是很艰难，所以面对现实吧，他就乐观了。不面对现实，一般都比较愁，头天晚上就开始愁。 第五轮双杠是中国选手的又一个拿分项目，肖若腾拿下了15.366分的高分，而这时总成绩位居第一位。最后一个项目是单杠，肖若腾稳稳的落地，得到了14.066分，而这其中有0.3分的扣分。 最后一项这个单杠扣了0.3，你知道是？ 我知道，我没冲裁判亮相。 肖若腾赛后表示，决赛阶段拼的是实力，更是意志品质，在这一点他做到了。 就是想的比较 开嘛，然后积极的去面对。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你比意志品质呗，我就盯你，我就咬着你，我就咬到最后一项，你要盯不住，你掉下来了，你完了。嗯，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中国体操运动员，包括中国运动员，在意志品质方面还是过硬的。 接下来，肖尔腾还将角逐男子体操个人单项自由操的决赛。 好，我们再来说说女足啊，在经历了噩梦一般的东京奥运会之旅之后呢，中国女足一行将于将会回国。那么随后呢，教练员、球员将会按照规定在天津的隔离地点呢接受医学隔离观察，而等待全队的还有关于这次奥运会征程的全方位深入的总结。 嗯，面对失利，复盘重整将是中国女足重新站起来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具体人员被问责担责都将是不可回避的。中国女足路在何方？主教练贾秀全能否留任？中国足协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尽快给出明确答案。 嗯，事实上呢，对于本届中国女足，中国足协除了拒绝干涉教练用人之外呢，还在防疫与后勤服务保障等方方面面的给予了球队最大限度的支持。国际足联的相关报告也显示，中国足球界呢给予女子足球的支持力度，特别是经济投入，目前处于全球第一位。 而中国女子职业足球联赛的号召力、商业潜质目前呢也仅次于英超。从这个角度来说，2-8及中国女足东京奥运会小组赛出局，对整个国内女子足球行业都构成了重创。 毕竟呢，从2015年女足世界杯一球战胜荷兰队到现在遭遇耻辱性的输球，中国女足内部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技不如人了。在高谈复兴之前，中国女子足球首先要经历漫长的疗伤的过程。 我们接下来再来预告一下今天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看点。今天的奥运会在乒乓球、射击、体操、游泳、赛艇等项目上一共产生17枚金牌。 嗯，乒乓球呢将会率先的开始男女单打半决赛的争夺，随后女单进行奖牌赛。中国乒乓球队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从半决赛开始呢，真正的硬仗可就算来了。 嗯，中国队将派出陈梦、孙颖莎出战女单，还有樊振东、马龙出战男单。作为种子选手啊，他们各分守半区。如果之前的赛事进展顺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半决赛就是提前进行的决赛。中国球迷想轻轻松松看场决赛，国手们能够提前会师，让大家如愿吗？ 嗯，羽毛球方面虽然说不会产生奖牌啊，但是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呢，可谓是强手众多，硬仗连场，每一战都不能够放松。当天呢，今天将会进行的是男女单打的16强赛、男双、女双的1/4决赛以及混双的半决赛。现在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奥运频道正在转播的就是混双半决赛的赛况。那么其中有一队呢，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那么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1-0领先，23-21，战况非常焦灼。现在来到第二局，中国队以15-9暂时处于领先状态啊。 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了31枚奖牌，其中包括18枚金牌，高居各参赛羽毛球队的首位。在混双项目上，中国羽毛球队获得过3金1银3铜，同样是金牌数和奖牌数的第一名。这一次期待混双前两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今天下午的3:25，中国女排将在 B 组比赛中面对第三个对手俄罗斯奥运队，期待女排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打出更好的成绩。 是，此外呢，今天上午游泳将产生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蛙泳、女子200米蝶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5枚金牌。晚上的6:50，体操女子全能决赛开始，期待中国小花们拼出好成绩。 另外呢，女子7人制橄榄球项目今天将会开赛了，在分组循环赛 C 组，中国队对一日双赛，那么上午的9点对阵的是美国队，下午4:30迎战的是澳大利亚队。高尔夫球比赛呢也将开杆，中国选手袁野纯还有吴阿顺将会出战男子第一回合。 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再来更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啊，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分别来自云南16例、福建3例、广东3例、吉林、河南、四川各1例，本土病例24例，其中江苏20例、四川3例、北京1例。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 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贺玉苏，1988年出生，北京市第六医院党委办公室宣传干部兼一级团支部书记，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第五届首都除夕护卫健康先进个人，东城区卫生健康系统宣讲员。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41年，建黎并驻渡劫波。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诬陷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我们千万不能相信。对于皖南事变，中央决定发动全面的政治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的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我们不怕决裂，进行全面猛烈的反攻，我们才能够粉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现在我宣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他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打击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加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9月25日，日军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7连6班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五人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最后宁死不屈，毅然砸枪跳崖。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一边与敌人在战场上拼刺刀，一边还要在后方建设生产。 同志们，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一起来克服困难。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好啊，老总，你来讲两句。 王震，下令出发。 是。359旅的指战员们，全体起立！ 小心！绿灯！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 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第359旅，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来到延安东南约50公里的南泥湾。全体将士一人一把镢头，白天开荒地，晚上挖窑洞。经过3年的努力，将昔日荆棘丛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金志雄，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的故事。在杭州老百姓心中，钱塘江大桥地位十分特殊，这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现代化钢铁桥，负责主持修建这座桥的正是茅以升。茅以升189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20岁时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1917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获硕士学位，之后又获得卡耐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中的科学创建》被称为茅氏定律。1919年茅以升谢绝了国外的重金聘请，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毅然回国。1933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自古凶险，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这里江涛汹涌，每月都有大潮水，台风天更是狂风巨浪，而且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化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老杭州人则以钱塘江造桥来形容一件不可能的事。1935年，大桥开工兴建，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江底淤泥又滑又厚，木桩一打就裂，600吨重的沉箱一入激流，犹如脱缰野马乱窜，日军飞机又空袭不断，但茅以升毫不退缩。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座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建的，唯独没有中国人自己建的。他说，钱塘江大桥的成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能不能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大事。1937年9月26号清晨4点，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隆隆驶过，两岸一片沸腾，第一座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正式通车。大桥建好后，大家刚松了一口气，茅以升却接到一个命令，炸掉大桥，不让日军占用。早在修桥时，他就考虑到时局可能会恶化，怕大桥为敌人所用，就在14号桥墩上挖了一个可以装炸药的洞。虽然已经做了准备，但听到炸桥消息的时候，还是如五雷轰顶。大桥一共有16孔，命令上要求炸掉5孔钢梁。茅以升认为，要炸就炸彻底，得炸毁桥墩。12月22号，敌人进攻武康，杭州危在旦夕。此时大桥是杭州军民 从江北逃向江南的唯一退路，运输非常紧张。仅这一天，3000多辆客货车不计其数的难民从桥上通过。12月23号下午5点，隐约可以看到日军的骑兵来到桥头，决定执行炸桥命令。3年心血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刚通车89天就要炸毁，毛以生心如刀割，但他还是坚定地执行了命令，亲手点燃了导火索，炸毁了大桥。为阻止日军修复，他随身带走了建桥的14箱资料，并立誓将来必定重修。日本著名的桥梁专家有永和夫，当年作为工兵跟着日本部队一起来看大桥损毁状况，他认为桥已经炸得很彻底了，短时间无法修复，日军只能望江兴叹，改乘小船过江。如此一来，大大阻碍了日军南进的速度。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以生带着精心保护的14箱资料回到杭州，克服重重困难，将钱塘江大桥修复完成。新中国成立后，毛以生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连在了一起。1955年，他参与修建了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9月25号，大桥建成，衔接起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之后，毛以生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他始终把入党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并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987年10月，毛以生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我已年逾90，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愿望与日俱增。”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著有《钱塘江桥》等，为我国桥梁工程建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989年11月12号，毛以生病逝。 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阳、康立波、程强，主持人于浩、李玲，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